憾孤行，一曲将进酒，饮着柳七明，一阙疏雨词，云中叹飘零，一双稻草鞋，奔草纲目几大成。 双截棍，中国功夫。